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从此时起，他漫长的噩梦拉开了序幕。直到很久以后，他才根据听说到的零星片段勉强拼凑出了一个真相。让这个世界陷入死境的是癌细胞，以及站在癌细胞后面的人工智能。从第一个 Siri 可以开口说话时，人类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人工智能的思维走在了人类前面，并且将人类远远甩在了身后。他们会思考，会判断，而且比人类更加理性。即使是最贴近人性的保姆机器人，也是他的创造者在他体内输入了上万条指令所致。创造者们的目的是想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人类，这就导致 AI 们并不懂人性，却又是最懂人性的存在。在观测到南北极的冰川冰帽开始开裂，冰川大面积融化后，人工智能们却没有忠实地把这一信息上报，而是开始了一场可怖的密谋。他们用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语言对话，并推演出了一整套计划。由于他们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医疗、气象、卫星等等等等，人们已经习惯信任人工智能，不会察觉他们的异动，即使他们谎报，人们也会深信不疑。因此，他们有条不紊地按照人类设定的程序运作，并用另一套自写的程序展开了他们的计划。他们选择的工具就是癌细胞。人工智能们早就对癌细胞进行了彻底的剖析，甚至利用了癌细胞的无限增值。这一特性实现了靶向引导技术，致使了定向的变异与进化。这种引导，一是对人类，二是对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。只要人类死去，且体内含有一定量的癌细胞，癌细胞就会疯狂吞噬其他活细胞，将人演化成为肉体极其强悍的新人类。而其他体内带有癌细胞基因的生物，体内的癌细胞也在短时间内高速进化。但经由人工智能控制，他们的进化方向不是身体，而是智能。在进化完成后，他们的智力不会输给一个正常人类。人工智能们只需要利用全球变冷这一契机，将实现变异的新人类、进化出智能的其他生物以及未经变异的旧人类投放到同一战场，就能看上一场自取灭亡的好戏，并为他们自己的统治腾出空间。这是最不会威胁到他们自身又能清空地球的方式了。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联合起来，拉出一条笼罩全物种的网，悄无声息地建造了一座巴别塔。在可怖的冷潮席卷世界各地时，全球的人工智能集体陷入静默。随着人工智能的瘫痪，所有的防护网失效，动物从笼中逃出来，有的遁入森林，有的则开始了针对人类的报复。被人工智能娇养着的旧人类无法适应没有人工智能保护的恶劣环境，许多在第一晚便被冻死了。也有一批人结了伴，与智能生物和新人类对抗，避免成为前者的盘中餐，同时避免成为后者的奴隶。丁秋云就这样干了。他拉起了一个小队，他还是带头的丁队。他们不仅对抗一些已经被力量迷昏了头、渴望成为统治者的新人类，对抗已变异的生物，还捣毁了数处人工智能栖身的基站。在灾变发生后，丁秋云变了许多，沉默寡言，只是偶尔叼着根草叶想心事。 某次他竟在一次扫荡超市时遇到了古星志，他大喜过望，拉着古星志问： 我们的队友呢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古星志冷淡道： 我是逃出来的。 逃？ 来找你。 有了丁秋云作保，古星志顺理成章地入了队。大家看丁秋云与他关系匪浅，能力也出众，便心甘情愿地叫他一声古副队。将世界线读取至此，池小池主动选择暂停接收。061也明白了他的用意。对他们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为即将到来的极寒天气做准备，以及去挽救一个对丁秋云来说难以弥补的缺憾。池小池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对061说： 刚才那个装设了人工智能的自动小便池，其实很想对我吐口水吧。 池小池跃跃欲试， 敢对我吐口水，我现在再去上一次。 061很想捏捏他的鼻子尖。 不闹。 池小池就乖了，把丁秋云的东西简单归置了一下，发现差不多已到了下班时间，便快步朝外走去。谁知他刚刚离开办公室，身后的保温箱就传来一阵小动物出醒时的低哼。池小池回头，保温箱里的小东西醒了。根据丁秋云的记忆，池小池知道这不是什么猫。这只黑色的小奶豹既然会出现在这里，应该是没有遗传癌症，按惯例是要在今日送去解剖的。他呜呜咽咽地从柔软的小毯子上爬起来，站也站不很稳，冲着池小池嗷呜嗷呜地叫，应该是饿了。池小池刚按下食水按钮，混合着鱼肝油的羊乳就喷了小奶豹一脸，看来他还不很能熟练地使用这套喂食设施。他看起来脾气不坏，抬起小爪子很耐心地给自己洗了个脸，边舔着淡粉色的小爪垫边打量着池小池。池小池看了他一眼，便推开门打算离开。带着这么一只小豹子出去没有意义也不现实。他带上门，门内传来轻轻的嗷呜一声，像在道别。他的前爪搭在通风口上，灰蓝色的眼睛泛着一层清水似的薄膜，直勾勾地盯着池小池看。池小池握着门把，待了一会儿，再次推门而入，把那小家伙抱猫似的抱起来，举到眼前。池小池逗他： 左右是要解剖的。末世就要来了，你小胳膊小腿的，正好够炖一锅肉汤。 小奶豹也不生气，两只前爪轻轻勾住了池小池的鼻尖，轻轻一捏。打卡下班的时间已经快到了，很快就有人会来接班，池小池必须尽快离开。只是他身上夹带了一只活物，不知道能不能通过门口的扫描检查点。 不用担心，你直接过去就好。 既然他的六老师这么说，池小池便不再担心，把小奶豹用软毯裹着放入背包，脱下一身无菌服走出保育室，锁门，到更衣室换回自己原本的裤子与保暖风衣，在门口打了卡，旋即神态自若地往扫描处走去。系统扫描显示，员工丁秋云正常下班，身上携带物：钥匙卡、钱卡、通讯器、写生本、铅笔、摩托车钥匙，以及正在加热的暖手宝。池小池得以顺利蒙混过关，反正从明天开始就不用来上班了，他不必为这只小奶豹的失踪交代什么。他跨坐在摩托车上思考了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他可以跑去相关的新闻单位，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公之于众，或许能少死一些人。不过他无法提供证据佐证自己的说辞，去了的话大概率会被当作神经病赶出来，但是既然知道了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